伴生活。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年货节开始了，所有美酒、美食、海鲜大礼包通通有折扣，只要您下单即享受折扣优惠，最高享受九折优惠哦。还在为买年货而烦恼吗？还在为春节送礼而烦恼吗？拿起您手中的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北广购物帮您搞定。我们的商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方便又简单。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李翔。今天坐在我对面的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小谭，来自四川青城山。小谭你好。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哎，经常听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朋友一知道，小谭呢就是土生土长的四川青城山的人啊。 对头对头。 现在在北京呢做他们自己的茶的文化。今天呢是特别来到我们北广生活时间，通过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平台，想向所有的咱们北京的老少爷们儿们、叔叔阿姨们，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一下四川青城山的茶文化。因为我们好像大家说喝茶喝茶，第一好像福建的茶很多，你看福建有福鼎啊，有安溪，有武夷山，但是殊不知其实在四川也出很多的好茶。 是的，是的。 而且这一次小谭过来是特别拿出了自己的看家宝贝。什么叫看家宝贝呢？就是四川青城山。一说青城山，你想云雾缭绕，水汽弥漫，有很多的道士，对吧？四川青城山有道观吗？ 对， 道士在那里，这个修行者。然后，所以呢，天这个山中啊，云雾啊，鸟鸣啊，所以那里就天生出好茶，而且出好的绿茶。咱北京人天生的口味呢，是开春可以喝绿茶，但是呢，一年四季呢，就爱喝一口茉莉花茶。 没错， 所以这一次小谭特别把自己老家的宝贝四川青城山所产的高品质的绿茶做成了茉莉花，来让我们北京的老少爷们品一品。有心了，我代表我们的北京听众朋友感谢啊，谢谢小谭。嗯， 没有没有，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个故事的。为什么说北京的老百姓哈，喜欢喝茉莉花茶？有一个故事说，那个最早一个茶商，然后他呢就是到南方去找好的茶，然后正好到了我们这个青城山那儿，咱们那儿不山好水好嘛，对吧？有青城山，有都江堰，好的山，好的水，出好的茶。然后正好呢，就是他好心碰到一个那个姑娘，然后她爸爸就是去世了，然后没地儿安葬，然后她就好心帮了她，然后呢，过了一年再去的时候，那个老板说那个姑娘给她留了一份好的茶叶，然后算是一个回馈。她带回来以后才发现那个茶叶特别香，当她泡开以后，一股青烟起来，然后看到那个姑娘的那个像，完了手上捧了一个那个花茶，然后一个茉莉清香，她就一直在想说这个什么意思？对，然后她找到一个品茶大师说问这个有什么意义啊？然后大师就说哎。这个茉莉花茶是可以做茶的，然后这么样，然后做了这款茶，然后结果大家都很喜欢。 哎，所以特别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青城飘雪。 没错， 对吧？为什么叫青城飘雪呢？用的是青城山所产的上等绿茶。 没错， 就在青城山，我听说好像这个茶园好像跟这个景区相连哈，直接的。 是是是是是。 所以那里边特别干净，这是第一。 对， 我们知道茉莉花茶是怎么做的，现在这个茉莉花茶的整个制作工艺大家也都是非常了解的，就是用好的绿茶。